知也不对，皮窝中专心心交水，互见情绪敌对堡垒，随随入面沉睡，随随入面没眼泪，床头任何疑虑，一觉苏醒了，温和床尾丝丝发对。对不起一句，没记仇，隔夜已不再追。转身找依据，护送怀抱，换个焦距。随随入面沉睡，随随入面没眼泪，床头任何疑虑，一觉苏醒了，温和床尾丝丝发对。 还化云雨再披露。